小怪，是不是坏，日子也不会给你个交代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痛快，说不定还可以悟出了道理，换来谁喝彩，来不及高兴就感慨。爱情还会有期待，一段感情结束还有后来，这感觉有好有坏，如你会明白，你就会明白，我对缘分并没有责怪，数一个字的明天终要来，没有失去勇气。